烟味从阴明那边一直扩散到石毅身上，不浓不淡的。两个人沉默地任由时间逐渐地流逝，一直到石毅第二杯都快喝完了，阴明才终于抬起了头。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 阴明问完这句话又把头低了回去，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缘故，头疼得有点难受。他这段时间作息非常不规律，浑身其实就没有舒服的地方。石毅似乎一直都在等他问这个问题，自己也抽出一根烟点上，然后看着旁边的窗户。 以前我父亲在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留意过身边围绕着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自己又是绕着些什么人打交道的。所谓树倒猢狲散，等到了眼前才看清楚，什么人念的是情分，什么人念的是利润。公司的问题我跟欧阳还在解决，之前我舅舅为了给我点教训，所以在不少地方卡了路，影响的不是直接的结果，而是给了其他竞争对手一个机会，就是落井下石呗。不过麻烦多了，反而也不发愁了，横竖都得一件件的去解决。我跟欧阳决定，北边被牵制的比较厉害，就往南边找机会，可能下个季度的计划重点都是在南边。我以后会常出差，不过规划没有大的变动，融资呢也快到位了，我想前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 石毅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，英明就一直低着头听，他们之间还是第一次这样谈到石毅的事业。从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意识到过，这些东西早该说出来给对方听。石毅想不起来提，英明更提不起精神听。 我跟我妈谈过几次，对于我父亲，他还没原谅我。但是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和家里。我舅舅那边我也去找过他，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了。 听他提起陈诚，英明终于有了一点反应。 电影审批的事儿，是你去找你舅舅出面的。 意外的不是石毅会介入，而是陈诚竟然会答应。 电影文化圈的事儿，我就算想管也没有门路，从来没花过心思，就算有心也是无力，所以不找他的话，我就算托人也是瞎撞而已，浪费时间。以前觉得自己能通天，只要开了口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。表面上说自己谁都不靠，其实一路走过来根本就没离开过那条路。 你舅舅怎么会答应你出这个面的？ 陈诚这个人虽然英明打交道不多，但是对方给他留下的印象绝对不是石毅口中如此轻易点头的人。但是这件事石毅却不愿意多说。 是一家人就有一家人的说话方式，对于我来说，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我都失去不起了，所以我只能让这个圈子紧紧地缠在我身上，越紧越好。 你不怕太紧了勒死自己？ 以前怕，现在觉得会被勒死的是因为自己担不起来。 英明忍不住笑了一下，歪头看了一眼石毅。 哎呀，你这几句话说的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 这还是当初那个为了跟王一起斗气，为了点口头之争大半夜的要飙车决胜负的石大公子吗？态度依然是这么不可一世，整个人却好像被人扒掉了一层衣服一样改头换面了。这种改变让人觉得难受，因为承载了太多沉重的痛苦和接近于自我虐待的折磨。英明给自己也倒了半杯酒。 电影这边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回家一趟，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跟你联系，真要是很要紧的事，你就过来找我吧。 彼此都很清楚英明回家是为了什么事。石玉皱了皱眉， 我最近公司的事儿多，要不等两天我跟你一起回去。 端着酒杯的男人拒绝得很干脆。 不用，我家里的事你不要插手。 英明，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就是在说对于我们两个来说，已经没有所谓谁的事儿或者谁家的事儿了。你难受我也不会好过，何况这件事儿本来就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不会让你独自。 十亿。 有点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，英明吐出口烟雾，抬头瞪着他。 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听得很清楚。你什么意思，我也明白。说得通俗点，其实现在的很多后果，都是我们当初自己装逼装得太过了，所以折腾出来的。你想通了，总算我一直没有看错人。但是十一，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是那一种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人。当初你提分手我没有答应，不是我善解人意体谅你当时的情绪太激动了，而是我根本没有办法答应。 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惨烈，英明下意识地拧眉顿了顿。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。 这话说得很别扭，他停了一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最后换了一句话。 十一，我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像对你一样去对待另外一个人。 英明这句话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，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，压抑了太多的不甘心，也包含了太多的情感。石毅几乎是愣住了，他看着英明盯着自己，一字一句甚至是带着压迫感地把这段话说完。 但是我对你放的感情有多深，当时你跟我提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有多愤怒。除非有一天我们两个真的散了，不然这件事搁在我心里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咱们两个在一块儿，往后的日子可能难受的时候要远远超过舒坦的时候。你心里头有结，我也有，这些事儿，就是每次看到你，想到你的名字，听到你的声音，就都会想起来。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一样。但是就算这样，我们还是得这么难受地爱下去。 英明的眼睛有点发红，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因为头疼，他表情难看地瞪着石毅，两个人的眼中毫不掩饰那层经历过创伤之后鲜血淋淋的狼狈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他们也谁都没有离开。 我以后说的一些话，做的一些事，你难受生气不满那就受着，当时我是怎么过来的，你今天一样得怎么过。等我从家里回来就跟你回去见你家里人。 以后的路可能一条比一条难走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只能扯着对方咬牙走下去。英明说完这些话，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了，不太舒服的砸了一下口齿中残留的那股辛辣，他仰头笑了一下， 然后站起来说， 行了，这么晚我困了，找地儿给我睡吧。 他拍了一下石毅的肩膀， 我曾经失眠了好几年，成宿成宿的睡不着，医生说是精神衰弱，按照我妈的说法就是太他妈的闲了，所以闲出了毛病。不过跟你在一块之后这毛病就好了，所以你睡不着啊，抽烟喝酒都没用，靠这个人就能睡着了。 石毅回头看着英明，后者调侃地笑了一下，帅气依然。